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4天都将是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音量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行。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齐秦演唱的《花季》，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 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 王杰《不愿再多说》，在深秋， 以后让我倚在深秋， 政治化蜗牛的家，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千百惠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 许冠杰沉默是金， 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 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 姜育恒寂寞的缺口， 尽管说要去远方， 童安格把根留住， 让血埋在相恋， 群星演唱的相亲相爱， 天下相亲与相爱，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答案。 以为在异乡陌生的街头，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才懂所有快乐和忧伤全在最深处的心坎，也许是黄昏绚烂的夕阳 让我始终不将你遗忘。那些美而凌乱的片段，浮现每个孤单夜晚。也许是当初太不勇敢，才相爱得如此艰难，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就不再回头看。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才相爱得如此奔忙，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明天会怎样？没有答案。以为在异乡陌生的街头，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才懂所有快乐忧伤全在最深处的心坎。也许是黄昏绚烂的夕阳，让我始终不将你遗忘。那些美而凌乱的片段，浮现每个孤单夜晚。也许是当初太不勇敢，才相爱的如此艰难，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就不再回头看。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才相爱的如此奔忙，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明天会怎样？当初太不勇敢，才相爱得如此艰难，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就不再回头看。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才相爱得如此奔忙，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明天会怎样？ 我们听到的这首《花季》是台湾歌手齐秦1986年演唱的歌，它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主题歌，由齐秦和黄大钧填词，齐秦谱曲。

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多。 归巢是歌手张靓颖和张杰共同演唱的歌，由许嵩创作词曲。许嵩以游子归乡为主题，为2015年的羊年春节晚会创作了这首歌。不过在第三次彩排的时候，歌曲没有被通过，无缘春晚。张靓颖和张杰希望这首歌依然能够陪伴歌迷，来弥补不能在现场演唱的遗憾，于是就抽出时间为燕归巢录制了录音室的版本。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雁向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前桃花浪，听着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间柳叶江间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间木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儿时的窗老的家，是否同换了方向？ 堂前的你和我， 相逢时会沉默， 还是会诉尽衷肠？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 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 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回忆在记忆中的 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经典老歌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爱在深秋》，千年阙歌继续来欣赏梅艳芳演唱的《小楼风雨》，郑智化的老歌《蜗牛的家》，林忆莲《你给我的爱不是爱》，希望有一首歌能够唤醒你的青春记忆。 小楼昨夜啊风雨，我伫立窗前雨声细里，风中烛火轻摇曳，不经意把自己交付回忆。我希望再相聚，却不知何处寻。总是这般迷离，机会不再来临，竟让我蹉跎失去。我期待有一天再相聚，交付回忆。我希望再相聚，却不知何处寻觅。命运总是这般迷离，机会不再来临，请让烈火蹉跎失去。我期待有一天再相聚。 这般迷离。机会不再来临，轻易让年华蹉跎逝去。我期待有一天再相聚。 No。 下面我们来听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难忘的一天》。这首歌收录在许巍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它也是2008年上映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里的一首插曲。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千元优惠。

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百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福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沉默是金》，来自于许冠杰的演唱。前天雀哥继续来欣赏的是姚贝娜演唱的《红颜劫》，这是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当中的一首插曲。 斩断情丝，心又乱，千头万绪 还

前方，爱又出现，期待你归来，为我诉说所有精彩的旅程。 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 你想着你，

想要想要回家，谁知道谁知道沉默的背后有伤口，谁知道潇洒的着说不怕寂寞，忍住忍住泪水，谁知道漂泊，也会也会这么说，算什么？ 寂寞是吗？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冷漠。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之后，你学会了隐藏，我学会了沉默，不再告诉别人自己的故事，也不愿意给别人一点温度，宁可让自己孤独，也让别人寂寞。其实人是很孤单的，必须相互取暖，没有人是绝对的坚强，在心的最底层，每个人都有一处软弱，一个缺口。也许是在落雨的夜晚，也许是在黄昏的街头，总会没来由地变成一个伤口。别说你不怕寂寞，别再假装冷漠，因为每个人都寂寞，每个人都寂寞，每个人 时光走一走远不能再追回，我寂寞的日子没有人再陪，冷冷的夜洒落在缤纷地界，我的心从来没有人体会，能不能再为我多留一个夜，到最后说再见也无所谓，这一生中难寻求相爱的人，我只期望珍惜这一切，叫我怎么不想你， 我爱情，却不能不懂我的心。这冷冷的夜里，也许只有星星能陪着我哭泣。再追回我寂寞的日子，没有人在陪，冷冷的夜洒落在缤纷地界，我的心从来没有人体会，能不能再为我多留一难寻求相爱的人，我只希望珍惜这一切。叫我怎么不想你，叫我怎么不爱你，你说从来没有忘记回忆，只是不愿再提起。你不懂我爱情，却不能不懂我的心。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童安格的经典代表作《把根留住》，选自1990年发行的专辑《花瓣雨》当中。以情歌为主的这张专辑最受好评的却不是情歌，而是这首表达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把根留住》。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让血脉再相连。 去撑着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沉醉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我们来听黎明演唱的《夏天的味道》。 风吹过我的双脚，怀念夏天的味道，你的微笑我舍不得一口吃掉。秋天树叶不停掉，我的难过有谁知道，身边少了你我真的觉得无聊。风穿起了我的衣角，把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就请你给我最好的序号，我会安静的走掉不打扰。昨天的拥抱今天更需要，你给我的好戒也戒不掉，故事枕头到夜晚的煎熬，你的城堡我住在地牢。 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以下经典老歌，陈淑桦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 齐秦，请你别对我说再见。 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 黄晓明，风雨同路。 风雨同路并肩走， 蔡琴，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张学友，偷心。 是谁偷走偷走我的心。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 刘德华，我的心不流泪。 我的心不流泪，我只怕心碎。 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陈慧娴，红茶馆。 红茶杯来分你一壶。 姜育恒，最后的温柔。 不要再编织借口。 孟庭苇，闪亮的日子。 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难。 假如爱有天意， 谁知道爱。 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首群星演唱的《相亲相爱》作为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 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探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地处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